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局会议从6月19号到22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并表示支持我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秘书长洛雷娜·贝尼亚在各地区讨论会上做了报告。他说，造成朝鲜半岛局势恶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经常进行对朝制裁骚动和军事施压。针对这种情况，朝鲜人民展开积极斗争。本联合会各组织都要对此表示声援。会议通过一项声明表示支持朝鲜人民的正义事业后指出，美国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其对朝孤立扼杀阴谋活动促使朝鲜加强自卫武装力量这一点，停止每年在南朝鲜举行的联合军演，立即撤走自己的侵略武力。会议决定以38国际妇女节、五一节、六一国际儿童节和朝鲜伟大的战胜日7月27日为声援日，并举办各种活动。